是老树根，两手厚厚的老茧磨平了冬至清明， 你的

气，对那红没有戏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。 心想 生的心。 你的操劳